然后有人说，人就是为了繁衍，繁衍的是什么？病毒也在繁衍，细菌也在繁衍，人的繁衍是这个吗？大家是否想到一点呢？所以说自古儒家人对人是有特殊定义的，人为万物之灵长，懂这句话吗？人为天地之间顶天立地，说了一个字叫做人，单立人一个二的那个人啊，人心的人，仁者为人呐、啊，明白意思吗？人的本来任务是仁啊，仁义的这个人，我们却不明白，为万物之灵长，我们却在戕害万物。我们看看现在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在戕害万物。还有人说，老师，现在有一波人专门讲你这个道理，还有一波人呢专门讲厚黑学。哎，你看佛魔两道共同来传，听厚黑学挺多的，听你那个挺少的。我给他讲，我说那不用担心的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人越多他们过的就越是独木桥，大家能听我这句话吗？所有人都想学坏的时候，这些人在互相的倾轧，互相的倾轧，踩踏事件还少吗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行不行，你也跟别人去倾轧，过的就是独木桥。我是什么？别走啊，别走啊，回来呀、啊！我这有好道，咱这有好道，跟我走啊！就是不回头，就是不走，甚至还认为我还是不是在骗你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从营销的角度，你都知道，大家一起干一件事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这件事可能已经过期了，不能再干了。再干，投资投股股票，是不是？小心，它可能要降价了。你自己怎么都懂啊？怎么在人生道理上却不知道？所有人都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小心呢、哦，天地要有报啊！懂这意思吧？要有报了。所以讲性界的这个性啊，就是明白人生的意义。你看是不是这样啊？何为性也？心立起来，升起来，这就是性。明白吗？心要立起来，立起来就是公心，就是承载天地。这样你方为生也。否则你的生跟死了没有区别。因为你的人生没有意义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性。而这样的性为什么意义广大？因为它与天相通。大家看看天是什么？过去我说过，生生不息之谓意也，上天有好生之德。听过这句话吧？天就是容载万物，天覆地载就是承载万物，万物无论你多么污浊，我都承载着你，包容着你，这才是天之道。天道，上天之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明白吧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所以才有了我们的天性，有了我们的天命。上天的好生之德既是我们的仁者仁心，明白了吗？懂了吗？因为天就是如此，所以说我们天性即是如此。一个人生不起人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天性没有找到，你的性界没有上去，懂了吗？你活在心界，活在神界，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人心不起，母行性中的你的木行性，木根本就生不起来，因为木代表的就是仁德，阳木没有，全部是阴木，不服人，招难，所以说你砍难很多，灾难很多，也与此有关啊。所以说难很多的人是不是活不久？明白了吗？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别出在哪里？记住了，这个课为什么很重要？为什么我说这个课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你看我讲完了之后，我的善恶的第一章我都没往网上放，没看了吗？平时讲王梦怡我都往网上放，这个课我却不放，因为这里要讲很多这类的东西，给你穿的一体的，明白这意思吗？人最大的问题就在木上，木决定人生死，懂这意思吗？木决定人生死，你可能活不久啊，活不久。爱生气的人活得久吗？死不是最快呀、啊、要么自己把自己气死，要么就是气了别人之后别人把他害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招人最火闹啊。我是恨人也好怨人也好，我好歹是藏着掖着，这位呢直接表现出来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从为人处事上，你看木也是如此。然后从呢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从仁德之心上讲呢，你没有仁德之心，无仁者怎么能为天呢？好生之德，你生不起来呀， 懂这意思吗？你生不起来，那既同死也啊。你的人生没有意义，需要从头再来，懂了吧？需要从头再来。所以说五行性中最不要出问题的，就是最不好出问题的，就是这木，一定要注意。木生不起来呀，木代表什么？大家应该还要看，在我们画五行画八卦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八卦图的时候啊，是上离下坎左震右兑，这块就是木，震卦就是木，震代表的是什么？大地的震动，大地的震动从地下往上震，上面两个阴爻，下边一个阳爻，大地一动就是阳气升起啊，明白这意思吗？阳气升起代表着万物回春呐、啊，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，是不是大地回升的意思呀？木代表的就是这个意思，代表的叫做生发，生发，春夏秋冬代表的什么？代表的什么？生长，那话怎么叫？春生夏长秋练，秋练冬藏啊，练藏就是要收割的意思啊，不是秋生啊，哎，明白这意思了吗？春代表的生，在木之中生不起来，两种人，一种就是不让自己生，另外一种不让别人生，他自己就生不了了。依据他的命的，这就是命薄命厚，这后面我会讲的，命薄命厚可以看他寿命长短。寿命长短，有些人会早死，也与木有关啊。能听懂这个意思了吗？这已然就教你们怎么去给人看，容在理论之中，你们如何去把王凤仪的理论，包括我们很多玄学的理论转起来，为自己所用。否则你老听我讲的道理，全是点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全是一个又一个的点，就穿不起来。穿不起来你没法用啊，你自己连推理都推不动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呀？在这儿呢啊，继续讲啊，继续讲。